对， 水水，你记得在就是北京的一个文艺圣地叫七九八， 我记得， 其实也有一个火车头， 对， 对吧？ 嗯，现在你别说在室外的火车头了，其实我有一次去一个旅游公司， 嗯， 那个旅游公司就是财大气粗的租了一整层楼嘛， 嗯， 然后呢，他就在他那个整层楼里边，就是把那个一个火也是把一个火车，然后放在里边。然后他那个火车就是一个会议室，嗯，一个休息室， 放在室内啊。 对， 天哪，他怎么把火车弄进这个楼里的？ 应该是 吊车吗？ 应该是现场组装的吧？ 啊，现场乐高、啊。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个火车食堂的样子哈。 好啊， 从外观上来看它就是一个火车，但是一看就知道它是一个老式的火车、 嗯、 对吧，是那种黑色的火车头，黑色铁皮的， 嗯， 嗯，和我们现在这个动车组的子弹头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这个火车停靠的这个位置还真的挺像一个站台的，不知道这个学校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小火车站呢？ 我觉得可能有吧。 嗯， 我昨天和一个吉林大学毕业的朋友一起吃饭， 嗯， 然后我还在嘲笑他，我说，哎，我说听说你们吉林长春市是在吉林大学里边， 那就吉林大学超级大。 然后他就说他们学校就是有几个，就是长春市有几辆公共汽车，有几路嘛， 嗯， 然后呢是沿着他们的校区走的， 天， 所以他们就亲切的称这个车为他们的校车。 校车，那我讲一个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吧，因为我本科读的是中央财经大学， 嗯， 中央财经大学的校园有四个字可以非常靠谱的来形容，非常贴切的来形容，叫空前绝后。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学校进去之后呢，它的主楼前面是空的， 嗯， 除了一个雕塑和两个花坛之外 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 嗯， 就是一栋特别大的主楼， 嗯， 然后你走到主楼后面发现木有了。 就一个学校就一栋楼是吗？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功能都在这一栋楼里实现了。 哦，真的吗？ 就是主要是就是办公区啊，还有校董的这个办公室啊，当然后面有一个食堂了，但食堂后面真的就是围墙了。 OK， 非常小。 嗯， 嗯，那我也希望在花椒直播间和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的朋友们， 嗯， 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校园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嗯， 就是校园是什么样子的，嗯，你知道广院的校园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是吗？来说说有什么意思。 就是以前就是广院不是有两个楼，一个是七号楼一个是八号楼嘛， 嗯， 然后这两栋楼是挨着，然后就是东北分部， 嗯， 然后呢七号楼是女生的宿舍， 嗯， 然后呢是在东边一点， 嗯， 然后呢在七号楼门口的对面的这个草坪上有一个亭子， 嗯， 然后这个亭子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嗯，你知道叫什么吗？ 叫什么？ 望春亭。 真是让人遐想无限啊。广院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的建设真的是好多年没有怎么变化的， 嗯， 这样的一个学校，不像是有一些大学，比如说我觉得清华其实这些年变化比较大，包括学生的宿舍楼啊，因为清华建院也在努力的去改善这个校园的环境，但广院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因为我去年在广院上了一个短期的课程， 嗯， 所以你现在一进广院你就觉得就回到了80年代。 为什么呀？ 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它没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楼，就是很高大的楼，还是楼间距非常大，里面的那种就是做的小花园啊，感觉就完全像年代戏的即视感。真的很适合在里边拍年代戏耶。 嗯 嗯，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告诉我们你的大学是什么感觉啊。 嗯， Alice 爱丽丝儿小丝儿丝儿说我是天蝎座没错。嗯，第二天，嗯，毕加索也是天蝎座哟，有完没完。OK，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第一时段的好奇头条号， 嗯， 那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鲜的资讯， 嗯， 同样我们也是希望在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和我们及时的分享一下你的校园是什么样的，我们非常需要你们的意见。 Need you now。 Can't find Okay,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刚刚分享的是关于一个大学把旧的火车头然后改装成了这个食堂。 据说这个食堂的人气还很旺呢，同学们好像都很喜欢坐在火车里吃饭的感觉， 挺适合谈恋爱的。冬天要来了， 因为在这个火车上比较容易搭讪是吗？ 我觉得是有一种穿行的感觉吧。 我很喜欢火车， 而且说实话我挺不喜欢大学食堂的那种乌泱泱的人群，然后还有各种占座什么的感觉的。我觉得能有一个地方，就比如说而且价钱不会变，对不对？ 总之什么都要占到，对吗？ 对啊。而且排队请在站台上排。不准在火车车厢里面排队，因为火车车厢里面禁止人员走动。 很有意思。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应该说最近的一件大事儿，对吧？最近北京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很振奋人心的会议召开了，就是十九大。 十九大。 对，然后也喜迎十九大胜利召开，对吧？那在十九大上呢，应该说也出现了一些新鲜事儿， 对， 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到，说的是一位迪拜中阿卫视的驻华首席记者，他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叫新月。 哪个新哪个月啊？ 温馨的馨，王字旁月亮的月。 哇哦，好复杂的名字。 他还说你在中国待得越久，你学中文越多，你越会发现这是一个好名字。 当然是一个好名字， 是一个好名字。 只是温馨的馨我是直到初三的时候才会全部写完的。 你成熟的也太晚了吧。 从来不知道温馨这个词怎么写。 新月这个名字其实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个名字，因为它是一本就是相当于是名著吧，就是穆斯林葬礼里边的女主人公的名字。 OK， 但它是那个新旧的新，月亮的月，是很简单的那个新月。 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觉得说那就是天上的新月。 对。 但是它这个其实多了一个王字旁，然后还新字还不一样。 对。但是这位记者呢虽然名字复杂，但是他的中文说的非常的溜。那么他在中国留学期间呢曾参加过汉语桥比赛，获得季军，而且圈粉无数，高挑的身材加上一流的中文，使他成为十九大外媒记者中的明星。这样的美女记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视频。 OK， 我们看一下。 是迪拜中阿卫视 China RTV 的记者贺胆新月， 阐述和发布中国在过去五年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绩。我所在的位置是 Media 新闻中心，我将在这里为您进行现场报道。 大家好，我是迪拜中阿卫视 China RTV 的记者焦贺胆新月。 我们看到这就是字幕弹起来啊，中文六六六。我们也看到他在各个会场发回来的报道，很可爱的一个女生。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他出席各种各样的这个会议，然后看到他在汉语桥比赛当中拿奖的照片。身体健康，一切顺利啊。 中文说的果然六六六呢、 这个、不仅是中文好，而且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习惯也掌握得特别好。 看到迷失男神福爷说男主持人好，你为什么只跟男主持人打招呼呀？ 因为他叫迷失男神呢。这还不 是谁迷失了。 迷失男神跟男主持人打招呼。他说的是好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这个你的大屏幕没有打出来、想问问你说男主持人怎么呢？好帅吗？ 好烦。 好烦是吗？好讨厌。行，没事、反正你迷失了嘛，男神。 我们刚才跟大家看的这段小视频， 福爷是老朋友吧？我记得你是不是改名字了、之前来过我们的节目吗？ 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刚刚跟大家放的这段小视频是今年这个十九大期间的外媒记者之一哈。应该说刚才我们在看小视频的时候也看到了，说今年十九大有1800多位外国媒体记者来报道我们的这个十九大。确实是一个，我觉得记者来的真多，很热闹。 闹。 对，今年十九大真的是特别特别热闹。 嗯，而且我们也看到新月在这个记者会上的一些表现，站起来提问完全不怯场。 对， 他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记者了，对吗？ 说实话，我真心的是觉得，其实外国记者讲中文，比中国记者讲英文真的会难很多， 难太多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就中西的文化差异其实挺大的。 是的。 但我们从小，你看，比如说学英语啊，会有一些外国的朋友，或者是看美国的电影啊，什么什么的。但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中国的电影啊、电视剧什么的，那个影响力还没有那么辐射到他们的地区。 但我真的觉得这些年中文的普及率在海外随着孔子学院还有汉语桥这样的比赛的举办真的越来越普及了。前段时间我有个好朋友去摩洛哥，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北非国家，然后他们在机场有一点迷路了，找不到他们租的车和租车公司，就碰到了一个中文说的倍儿溜的摩洛哥当地人，一个小伙子。 导游吧？ 不是，他说他在当地孔子学院学过中文。水水你知道吗？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帖子，我不知道是八卦还是说是真事儿哈，说的是这个扎克伯格，扎克伯格不是娶了一个华裔的太太吗？ 对，还招保姆。 对，他们家最近在招保姆，要求中英双语流利。 我去。 我也想去。 传说好像一年是80万的薪酬， 薪酬非常高， 然后一个星期只用工作4天，有3天休息，而且还有一年整整好像20多天的带薪年假。 是的，是，但他的要求也非常高，比如说对于你的育儿理念、你的教育水平、你的国际视野， 我都达到了。我觉得我最棒的一条是擦地擦得很干净。那不知道大家就是如果是之后碰到外国朋友说英文说中文说得很溜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啊？但是友好的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街上如果看到一个外国人，千万别再大声说老外了。因为所有在北京的或者是在中国的这个外国人，都知道他们就叫老外。 真的吗？ 就别的词儿可能不太知道，但像你好、谢谢和老外，这三个词是他们基本上都会的。 我认识的老外中说中文说的最好的，有一次他说我是一个很靠谱的人，这个时候我觉得哇，太地道了， 太地道了， 太地道了， 对不对？ 但是他在路上我跟他说啊，这是房地产中介，他说什么是中介，那个时候我觉得哦，还是外国人。 中介 is agency， OK， agency is 中介。OK， 一首 Robbie Williams Candy 送给大家。 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笑。 没错，那在两会当中出现的姚明也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啊，在十九大出现的姚明也是 引起了大家的，他出现在哪里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吗？ 他个子高， 对，到哪里都是焦点。 我其实在伦敦有一次就是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遇到过，就是看到过姚明本人，然后当时和他还有一个短暂的一个交流，然后就觉得他真的好高、 是的，我们站在姚明身边就感觉自己像小人国来的人，而且他不仅是个头高，他的这个手啊脚啊都是超级大 超级大、你就感觉他呼吸的空气和我们都不是一波的。那目前那目前姚明是有两条大的新闻啊。第一条是他作为一个原始股东的一个公司，在这个就是那个上交所的主板上是开盘涨停，然后呢挣了不少钱，然后紧接着呢他现在是作为中国篮协的主席，也没有办法的，必须要忍痛割爱兑现上半年的诺言，将其就是所持有的上海男篮的股权要进行出让，然后呢他也宣布辞去了上海东方篮球俱乐部董事长的职务，专心的去为中国篮球事业做更大的贡献。那最近呢就是评论员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的一句点评是点亮了大家的眼睛。白岩松说，除了身高没变，剩的都变了。最大的变化就是十年前他要让自己更优秀，变成了这十年他要让别人更优秀。 我还记得在这个 这就是变化， 对，我还记得在里约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吧，当时有好多这个就是解说这个开幕式的版本，其中最火的就是大家觉得段子最多的就是白岩松解说的这个版本。 对， 我觉得这个水水特别有发言权哈。 对，因为之前和白老师沟通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在解说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他的眼睛不停的要看稿看屏幕看稿看屏幕，他说就是因为看稿的这个时间错过了大量在屏幕上能够出现的去捕捉的细节，所以他在解说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就没有准备那样的稿子， 所以完全都是现挂，我们说 对他完全都是现挂，然后把 每个我觉得这种会让大家觉得更有亲切感，因为如果你只是念稿的话会让大家觉得很生硬了。 对，而且它就是能捕捉到屏幕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说哪儿又掉链子了，然后怎么样 对，然后补一刀之类的， 对， 插一刀， 挺有意思的。 白老师就是做新闻节目做了很多年，让大家可能有一个刻板印象，就觉得他是比较严肃的这种时评家，就是 他是超幽默的一个人， 是吗？ 超级幽默。 真的没有感觉到，就从这次里约奥运会我才觉得，哦，原来白岩松是这个风格， 国民段子手、 哦、真的吗？ 很厉害。然后他接着说，他说这就是变化，现在姚明要让女儿更优秀，让俱乐部更优秀，让篮协主席，然后成为篮协主席，又想让中国篮球变得更优秀，想让中国的青少年打篮球变得更优秀， 所以有更重的责任在身上了。因为身为这个篮协主席就不能够怎么说呢，就是在持有这个上海男篮的股权了，虽说这个上海男篮的股权应该是即将看涨，应该是有非常好的前景，就是在财务上。 对， 这个我一向是很看好运动员的转型和创业的， 因为爽爽之前是在现在也是在这个体育台，然后做 曾经 做这个 体育记者，我曾经有过5年的体育记者的经历，接触过非常多的运动员。我觉得我们传统观念里的什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早就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从来没有存在过，是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运动员的生活，也不太了解他们的个人风格。其实运动员尤其是能够走到世界一流或超一流这种舞台上这种讲台上的运动员，他们的智商和情商非一般人能敌， 对吧？而且其实实际上不仅是要肌肉上技能上身体控制上要能够压制住对方，其实有的时候很重要的是战略上 心态， 然后心态上，然后气势上要压倒对方。 而且他们是那种很有大局观的人，他们特别不怕失败， 非常通透。 对，而且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为挑战而生的，他们就知道啊，你每一天都会面临挑战，所以没什么， 然后每一天都要克服挑战。 对，所以在运动圈里的这些转型的人就是转的成功也很多，我们都很清楚的，比如李宁大哥， 对 对吧，比如说姚明， 太多了， 对，太多了，邓亚萍，太多了， 厉害。 OK， 马上来到整点，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Rihanna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 和 AM 927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现在拿着一个手机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同时还有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找到活力982的房间，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实时的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不知道这个小伙伴们起床了没？起床了，起床了！来，现在在线的小伙伴们，给我们刷一波666吧，或者告诉我们你们今天早餐打算吃什么？ 真的是不敢相信，王爽说出了刷一波666这样的话。那翻滚朋友 都是跟你们学的， 其实还是想分享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导演啊，那就是王家卫。 王家卫 目前呢，王家卫是获得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奖项，叫做卢米埃尔奖。这个奖项呢，是由外国记者共同来评选的，鼓励的是法国过去一年的优秀电影作品。那这个奖项呢，也被称为法国的金球奖。今年王家卫是获得了这个奖项，然后主办方给出来的评语是Dark glasses are undeniably classy. 墨镜是不可否认的经典。我还以为他们要说什么事儿，有关于王家卫的电影。 他们写这个，他们写这个颁奖词也写得太草率了吧？哪像我们就金鸡百花奖的这个词写得都极其的认真， 深刻的刻画了 他是一位怎么样怎么样的导演。把热血洒在片场，对吗？ 没错。那得过这个大奖的其中还包括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很重要的导演啊，比如说昆汀塔伦蒂诺，比如说阿莫多瓦，比如说马丁斯科塞斯，都是这个该奖项的获得者。 我觉得法国人给王家卫颁奖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王家卫身上就是有这种法式的调调， 对 对吧？ 很散漫， 很散漫，然后 很 浪漫，很浪漫吧？或者说很意识流，对吧？看到在花椒平台上笑看人生漫，孟加拉在跟我们打招呼说：“主播早上好，热情的铁粉在报道，铁粉就要多见面。”早上好， 孟加拉天气怎么样？ 孟加拉老虎怎么样？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早晨知道一些新鲜的资讯啊。然后其实还会带来一个小的数字吧，那就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啊，由巴特勒和吴彦祖主演的《全球风暴》这样一部电影，在开播就在上映之后，反而是遭到了一阵的恶评啊。目前这周在本周上映的这一部灾难片，仅仅是获得了13%的新鲜度，成为了今年又一部被口诛笔伐的大片。 我觉得这电影的潮流真的是会不断的变化的。这些年好像灾难片成功的真的不多，不像是08、09。不对，04、05年的时候，那时候什么后天啊，这些电影就持续的在喷薄的感觉。 灾难片的高潮应该就是2012前后吧。 2012前后。 对吧？ 对。 就是2012年的时候，然后2012年之前有一部电影不就叫2012吗？ 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记得是中国人最后拯救了世界嘛。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内心在某一些时刻都是还会有想毁灭一下的那种冲动。 是吗？我不是，我很怕死。我是一个很珍惜生命的人。 难怪你每天健身游泳。 其实2012年之前，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吧，就听过2012的这个应该说谣言吧，然后那时候就很怕，有时候晚上睡觉会在床上自洗澡。 我看过一个心理学的研究，然后就说其实这个世界上固定是会有这么一撮人，就一定会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世界末日的。然后呢，比如说 我觉得这世界上是有固定的很多撮人相信很多奇怪的理论。 对， 就任何理论都有人相信。 然后就比如说不相信世界末日理论的人就会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告诉他们说，看吧，你看你们说2012年的多少月多少号是世界末日，结果哎，我们不是好好的。然后这一波人就会更加的相信说，因为在那天这个世界末日没有到来，所以一定是发生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被搁置或者拖延了，他们就更加的相信这件事情。 总之，自己骗自己这件事儿呢，就是怎么骗都骗得过去了。 万一人家相信的是真理呢？ OK， 要给大家说一下这部电影的在这部电影在大陆的上映的时间是定在了10月27号，也就是大后天，所以喜欢 Daniel 吴喜欢吴彦祖的同学们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了，叫做全球风暴。我看到了一个老朋友 Water 淡蓝色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早上好，这位幼儿园老师 跟我们微微一笑了一下。 OK，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另一条消息了哈。水水，你有对什么东西过敏吗？ 有 什么？ 熟的海鲜。 哦，是吗？ 对， 所以生的是不过敏的。 对，就是 真的 某一些烹炸类型的海鲜。 哦，好奇怪啊！ 我是过敏的。然后药物的话，我对特定的成分有一些过敏。很厉害。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英国的一位44岁的阿姨，她对 WiFi 过敏，听上去像一个心理障碍呢。 WiFi 过敏吗？ 对。根据英国《每日邮报》10月19号的报道说，英国的女子 Lachier Shinks 在今年44岁的时候，10年前她还是儿童医院的游戏疗法治疗师，但是因为对 WiFi 过敏不得不辞掉工作。她现在已经搬到了离家230公里之外的威尔士山谷，就是已经离群所居，远离城市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对 WiFi 过敏。 然后他对 WiFi 过敏是一种物理上的生理上的感到不适，还是说心理障碍呢？ 他就说他会引起头疼、头晕、心悸，他自称是患有电磁波的过敏症。说不好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障碍，还是说他真的感受到了头晕和心悸。总之呢，现在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没有，现在对这个没有疗法，但是对这种自我诊断的疾病在加拿大、瑞典以及美国都被认定是残障疾病。 你知道我读过一些就是关于过敏的资料，然后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千千万万奇奇怪怪的过敏的症状。比如说我看到过有一个就是对拉链过敏，他就是不可以穿任何带拉链的东西。然后 他会怎么样？他会怕， 他好像是身上会长红疹，就是那种真的是物理上的一种感觉。 这个太奇怪了。 然后还有人对知识摄入过敏。 知识摄入， 就是他们学知识会过敏， 所以只能一辈子当白痴。 不是当白痴了，就是他们不能正儿八经的去坐在课堂上，或者是通过那种特别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在摄入知识的方法来学习知识。 千万不要让小朋友们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种病。 要不然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患这种病，对吗？ 是的。 OK， 其实刚刚聊了吴彦祖的这个灾难片啊，也聊了过敏，我觉得其实怎么说，世界总归还是美好的，对吧？我们还是要 你是如何回到这样一个落点的？ 因为接下来我要放的这首歌叫做 Life is Wonderful， 来自 Jason Mraz。 It takes a crane to build a crane. It takes two floors to make a story. It takes an egg to make a hen. It takes a hen to make an egg. There is no end to what I'm sayingIt takes a thought to make a word, and it takes some words to make an action, and it takes some work to make it work, it takes some good to make it hurt, it takes some bad for satisfaction.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ife is wonderful. La la la la la la la, life goesFull circle, ah la la la la, life is wonderful, ah la la la la. It takes a night to make it dawn, and it takes a day to make you yawn, brother.And it takes some old to make you young. It takes some cold to know the sun. It takes the one to have the other. And it takes no time to fall in love, but it takes you years to know what love is. And it takes some fears to make you trust. It takes those tears to make it rust. It takes the dust to have it polished. YeahLa la la, life is wonderful. La la la la la la, silence to make sound. It takes a loss before you found me. And it takes a road to go nowhere. It takes a toll to make you care. It takes a hole to make a mountain. La la la la la la, life is wonderful. La la la la la. 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一起赴这个早上起床的约会。 主持人两番来了，欢迎主持人两番。他说英文歌，对，我们最近可能会放一些英文歌啊，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英文歌。刚刚这首歌是来自 Jason Mraz， 名字叫做 Life is Wonderful， 生命和生活是如此的美好。 不知道你在这个周二的早上有没有如此的热爱生活呢？ 我觉得每天在早上刚起床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要毁灭世界的感觉。 你这属于心理障碍、残障疾病，你知道吗？ 对，起床过早过敏。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些创业公司的事儿哈。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其实 APP 非常火，在前几年经历一个高峰之后呢，这些年进入了一个回落期，确实是死了一大批的这个 APP 的项目。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说，从2015年起广场舞的应用是进入了创业元年。那两年间共有60余个广场舞的APP 上线了，但如今继续留下来的公司只剩下3-4家。我好好奇他们是做什么的。 我觉得这60多家广场舞 APP 的开发商真的是想得太天真了。 对， 就是你说实话，我说实话，我觉得就在广场跳着广场舞的这样一群大爷大妈，他们其实实际上是社会上特别聪明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去思考人生， 而他们见过很多的骗子， 见过很多的骗子，见过无数的大场面，所以你说 APP 这种就是小事儿，对他们来说何足挂齿呢？对不对？ 主要是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广场舞 APP 它究竟可以实现哪一些功能。我自己能想到的比如说社交功能，对吧？我在这个 APP 上我们建一个群，然后我们经常一起跳广场舞的这些老阿姨老大叔们，我们在这上面来集结，说哎，今天晚上7:30那个广场东角咱们汇合，对吧？今天晚上咱们跳哪几支舞，这是一个功能。另外呢，就是可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音乐，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广场舞的比赛什么的，可能会有在上面发布一些消息。但我觉得这些所有的功能早都有很多的这个软件可以实现了，比如说社交功能，对吧？其实只需要在微信上建一个群，就很容易实现。 还有答题功能， 答什么题？ 还有比如说就是在夜间的时候能够比如说把一群人聚集起来，然后在屏幕上我要显示谁谁谁谁谁谁的名字 在哪里， 然后方便去大家去找自己的手机等等。其实它的功能还是挺贴心的啊。就是比如还有社交的功能，选歌的功能，等等等等。但是有什么用呢？即使你有这些功能还是活不下去。 说最早一批进入这个行业的公司大部分现在正处于艰难时期，他们宣布彻底的转型，或者业务大规模调整，或融资无法进行，运营已经停止了。有网友就说了，说大妈他们都是什么时代的人啊，对他们让他们花1块钱要有10块钱的效果，说互联网公司圈到钱太难。 对，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其实说实话，现在互联网的整个的行业也在不断的进行细分嘛。 对， 然后在细分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母婴和学生的钱，其实是很好赚的。 太好赚了， 特别是母婴， 尤其是母婴， 对吧？这个网上比较有发言权，母婴。 为什么有发言权？ 因为你是女生嘛，对不对？ 好吧， 我又不涉及到母婴的问题。 我是婴，对吗？ 对了，你是个 baby。 嗯，然后相对来说白领的钱其实你只要有调调， 嗯， 你格调在那儿也是比较好赚的，对吧？ 嗯， 然后其中有五个字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真的是让人闻风丧胆。 哪五个字？ 就是老年人市场。 老年人市场， 其实说实话，嗯，我觉得老年人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是非常大的市场， 还是很有潜力的，对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老年人的手机粘性和他们对于手机的依赖度都是一个挺难改变的事儿。 我的天哪， 嗯， 你现在可能是没有太多的了解，就你家里的就中老年吗？ 也了解啊，我有一个姑婆还在贵阳生活，她微信朋友圈玩得特别好， 嗯， 然后每天都在群里发很多的消息，但仅限于此。你比如说让她用手机来订一个外卖或者发一个快递。 哦，那是不太可能。 对呀，啊， 哦，那是不太可能，嗯， 就是说对于手机的功能性，我觉得他们的利用率是很低的。当然用手机来社交啊，这个是我觉得他们已经粘性很高了。 对， 嗯， 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条新闻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开发一款 APP， 老年人市场真的是要慎重一点。 创业不能想当然，有些需求是创造不出来的。 OK， 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个 APP 的需求。 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在英国发生的一件事。英国的设计开发者现在开发出了一栋可以升降的房子。这栋房子呢，它可以原地的上升差不多5米的距离。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栋房子长什么样子哈。 嗯，我们看一下这栋可以上升5米的房子。 首先，你觉不觉得这栋房子看起来很像《飞屋环游记》里边那个老爷爷住的房子？ 还挺像的， 很可爱， 很卡通， 对吧？ 整个线条很利落。 嗯，嗯，这栋可以升降的房子呢，其实主要是为了应对洪水的问题。就比如说发大水了，它就可以上升，这样保证这个房屋不被损毁。但是看起来很童话， 是吗？ 是的。 那它的基座不会被冲走吗？ 应该洪水要涨到5米还是比较难的吧。 但是洪水只要涨到个2-3米，它的流速就很快了呀，它的基座不会被冲走吗？我还记得高中的时候老师教地理的时候，你们不会教那个洪水的那个就是什么动能还是那个破坏力的运算公式吗？ 没有怎么学过地理。 哦，就是我记得它上面有一个指数， 嗯， 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速度，就是它奔袭的时间越长， 嗯， 然后它那个距离越长，它的那个动能和它破坏力就越大。 嗯，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就是洪水猛兽的原因， 猛于虎 真的很可怕。 嗯 嗯， 但是你看这栋房子，它连地基都可以没有了，可见我觉得它应该是非常非常坚固的。 嗯， 其实这种房子在咱们中国早就有啊， 比如说傣族的 吊脚楼 吗？ 对啊，就也是防潮，对吧？防猛兽，防水。 我要给你纠正一个概念， 嗯， 防猛兽和防洪水猛兽不是一回事。猛兽是动物，洪水猛兽是洪水。 我说的是两件事啊。真的，猛兽真的可以防啊，比如来一只老虎，太高了够不着。 猫没有教会老虎爬树是吗？虎是会爬树的了， 自体重太大。 楼塌了。OK， 一首 Adele 的 Say Life to the Rain 送给大家。Sorry, set the fire. I let it fall, my heart. And as it fell, you rose to claim it. It was dark, and I was over you. Until you kissed my lips, and you saved me. My hands, they were strong, but my knees were far too weak.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黛尔的这首《在雨中去放火》。 真是捣乱分子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世界上发生的新鲜事儿和新奇事儿。接下来我们会说到时尚行业，这是一个水水感兴趣的行业吗？ 是了，当然是我感兴趣的行业。 因为你对美 时尚，时尚最时尚，摩擦 你的滑板鞋， 魔鬼的步伐。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呢，是两位知名的设计师打算像生产家具一样制造时尚。其实把握时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不瞒大家说，我曾经小小的参与过这个服装品牌的这个创业。 对，我要给爆料一下，王爽曾经创业做过一个衬衣的品牌，对不对？ 对，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20年前嘛。 童装。 在你12岁的时候。 做时尚太难了，因为在这个穿衣服的领域真的是众口难调。 所以你只用服务，其实你自己需要去感觉你去服务的那群人就够了。 当然啊，可是我想服务的就是金字塔尖的那群人，这群人就更挑剔。 但你知道，其实比如说对于我而言啊，比如你打开我的衣柜，你会发现里面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很冷淡的风格。 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材质和版型还有品牌一定都是一流的。 他们的材质和版型是一流的，品牌不一流。因为我没那么多钱。要保证材质、版型、品牌一流，那是满柜子的钱啊，同学们。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两位知名设计师创造的服装品牌，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给大家准备一张图哈。来，水水给大家念一下， 叫做嘿嘿爸爸， 嘿嘿爸爸。 对，用西班牙语的这个方法来念啊。那这两个设计师也是在一开始就想，就是感觉就是我们不是来做服装的，我们是来做这个 设计 的理解的设计的，所以在他们的整个的设计的过程当中也是就怎么说注入了很多他们自己对于时尚的理解。 因为我看到有绿色的衬衫配红色的裤子这种设计， 红配绿， 时尚界还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呢。我无法理解时尚，真的。 今年就是那个就是两个圈圈扣起来的那个牌子，它不是就是那个出了一款那个什么就是那种透明的塑料的凉鞋吗？然后有网友就指出来说，那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穿的吗？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妈妈总会给女生买那种透明的，然后 一般是粉色的， 对，粉色的那种塑料的凉鞋， 就是在义乌5块钱可以买两双的那种。 对，然后出到这个品牌要卖3-4千呢。 无法理解。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了一篇跟时尚有关的，说今年特别流行那个，就是在飞机上我们扣的那个安全带，你知道吧？然后会有很多人把它做成了皮带的那个扣，是安全带的感觉。还有人就是把它戴在手上，做成一个腕带。 对， 就这个时尚真的是我无法理解。 我觉得时尚就你想干嘛干嘛，然后说这是时尚， 但是你说的得有人听啊。 所以你平时就得时尚啊，就你要注入自己对时尚的理解。 OK。你们说了算了。 也不是我说了算了，但是我觉得啊，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时尚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你在生活当中把很多事情都变得合理了。 就是你自己在对自己的一些行为进行合理化。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啊，只要你开心就好。 OK， 别人也只是听听而已。 OK，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我们一段音乐之后会请到智联招聘的一位嘉宾孙玲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创业到底是要做弱鸡还是做牛人的问题。一首 Whatever Will Be 来自 Doris Day。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ill be? Since I am just a boy in school, I ask my teacher, what should I try? Should I paint pictures? Should I sing songs? This was her why.

椒直播，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我们的自留地啊，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起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情况了。那这个时段呢，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微观世界，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智联招聘，这也是和我们合作的一个应该说招聘界的大牛的企业。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孙玲，智联招聘校园以及海外事业部执行总监，他有短暂的区委组织部的工作经验，后来呢连续创业，长期专注于大学生市场。我们先让孙玲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让孙玲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智联招聘孙玲。 OK， 我们的镜头要给到孙玲啊，要让大家看到孙玲的这个。 你可以靠近话筒一点，对。 OK， 看起来真的好年轻啊。 对。怎么听起来这么别扭？ 就是觉得现在各种 看起来很年轻， 就现在觉得就各种 title 什么总监呀，什么这个总理事，反正就是各种这种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级别的，都还是挺年轻有为的。 所以孙玲就是来上我们的节目，紧张吗？ 还好， 还好。其实说实话，在面试的时候，大家其实会比较紧张，对不对？ 对。大多数人，尤其是这个刚毕业的学生，第一次面试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觉到他们是特别紧张的。 对，因为感觉好像考官就要决定他们人生的感觉。 对。 就有一种自己被选择，在被选择的感觉。 对。 其实我特别想先聊一聊孙玲的，就是个人的经历吧，因为我看到他的人生也经历了好几次的转轨，对吧？一开始他是在这个区委组织部工作，这算是公务员，对吗？ 对，这个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然后有一段这个短暂的一个经历吧。 所以说你是考公务员，然后进入了这个系统。 对。 哇，国考很难。 很难呢。 怎么说呢？其实我自己个人英语其实不是特别好，在这边但是我们这个公务员考试的话，我的这个逻辑能力，也包括这个写作、申论等等的话，其实算是我的一个强项。所以这个考试，然后也有一段这个准备复习的一个时间，也算有一点这个运气吧，然后一次就通过了这个考试。但是可能还是由于这个大学期间自己这个一直在创业，做一些特别在我看来就比较折腾的一些事情。可能在公务员看来，我觉得确实是适合特别多的一些人，比较稳定的一份这个工作，特别好的一个职业的一个方向。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可能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更其他类型的一些选择。对， 生命在于折腾。 对，感觉就是反正好好的公务员不当，要出来创业了。 对，要出来创业了。而孙玲创业的这个项目，我相信很多就是近几年刚刚毕业大学生应该都知道，是要超级课程表，对吧？ 对， 因为我们的 很火。 因为我们的节目之前来过课程格子的嘉宾，我知道你们两个是竞品。 对，在前几年其实是直接竞品但是现在还相反好一点，因为都有不同的一个 分层。 对，现在的一些轨迹，比如说格子这边现在更多可能做一些求职相关的内容，但是超级课程表而言的话，我们还是专注于课表以及一些社交社区方面的这个东西 所以经营社群文化。 对。 所以创业的这个经历，大概创业了多少年？ 大学期间的话，其实也不能严格的算完全创业吧，因为大学期间其实更多的话，在我看来可能还是以这个学业为主，然后做了一些实践方面的一些东西那真正毕业之后的话，其实是有一个3年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时间然后是做过2家公司，第一家是超级课程表然后第二家，因为我自己是湖北武汉人，然后是从广州回到武汉之后参与做了第二家公司校导网也是关于大学相关的一个校园导航的一个产品在这边 校园导航的意思是指什么 那这个可能和地图这个导航不一样，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大量的这个学生，我们发现他在大学期间是比较迷茫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可能通过更多的这个社会实践的这些活动以及我们组织的一些比赛等等的，包括习惯养成，像每天早起打卡呀等等，在我们产品上去做一些实现，来培养他的 一些最讨厌的那种就是 APP， 就是每天就强制打鸡血的 APP 可以这样理解。在 就我觉得我一个宿舍的人用这个 APP， 每天早上他如果不安安静静的自己打卡的话，我应该会逼着他把这个 APP 卸载掉 所以你们现在效果好吗？因为我知道这样的 APP 其实在大学当中有很大部分，就是有一群人都会有这样的共同的生活习惯，而且并且就形成一个集体，对吧？早起群，然后英语单词背诵群， 就大家会从众吗？ 晨跑群， 对，其实很多这个人对这个九五后尤其是学生会有一些误解。其实在大学这个校园里面，其实确实有一批学生他每天早上会坚持这个早起，包括这个早读英语等等的啊。虽然他是不同这个小的一个圈子，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一批学生啊。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可能就是来服务他们啊，包括进一步的强化督促他们对一些习惯的一些养成，尤其是一些分享功能，可以把这些比较正能量的东西给传递到周围的同学啊。对，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对于大学生而言，有这样的导航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怎么说呢，因为大学其实是迈入社会的前一个阶段吧，在这个时候能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比如说学习啊，比如说生活，其实是会受益的。但是也别老给大学生打鸡血了，大学生也需要活泼一点，放纵。 对，所以我们也会给他安排一些这个多元化的一些活动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社交还是挺好的。因为我和课程格子的这个创始人是比较熟悉的。那他们课程格子做了五六年之后，就有人说找到他们说我们曾经是在格子的这个校园社交板块认识的，现在我们结婚了。 哇哦，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王爽，你这个例子我觉得举的也是够了，就是课程格子最后变成了一个百合网是吗？那现在超级课程表，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最后的一届90后的大学入学生其实在今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你知道吗？ 对， 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恐慌的事情，就是从明年开始进入大学校门的就是00后了。你有感觉到就比如说在创业的，你创业几年了？ 三年。 你有感觉到这三年当中的一些变化吗？还是说三年其实还不足以去看到他们之间的一些变化？ 我就以自己而言的话，其实在这几年的创业中，尤其是和大学期间的创业来对比的话，其实目前不管是学校还是我们各地对创业大学创业整体的一个扶持帮助其实力度特别大。我就记得在这个2011年左右，我当时自己开始去创业的时候，其实还是遇到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抵触，因为你这个可能会耗费很多这个学习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反而的话可以，比如说学校可以给额外的一些选修的学分等等的，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在支持这样我们这样创业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这是这几年特别大的一个变化，从有一定的一个抵触到这个比较大力度支持，甚至是给一些扶持在这一方面啊。那这个学生端而言的话，其实主要还是他们的一个消费能力现在是逐步增强，所以围绕大学生群体九五后群体，其实有更多的这种项目其实是可以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在这一块。 其实孙玲也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要的话题哈，就是说大学生在创业和就业之间如何去做选择。我知道前几年其实就是能够勇敢创业的大学生其实还没有那么多啦，很多都是我身边比较多，就工作了一两年，像孙玲一样，对吧？这个觉得我还是要折腾一下，开始创业了。但现在有很多大学生是一走出校园就开始创业的吗？ 对，甚至还有些就是在校园期间有的还这个休学，因为以前可能就是你要是这样非得去创业，可能就得退学了，对吧？然后现在的话，学校其实是支持休学，然后让你去创业啊，即使失败，其实还可以回来读书。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些这个鼓励嘛，对于这个创业这个行为的然后我自己的话，其实也有去很多学校去做这个线下关于创业方面的一些分享了那这个邀请我去的，一般也就是一些这个学校负责这个创业孵化器的一些老师但是其实我有的时候分享的会提到，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特别适合去创业这件事情。在我看来的话，其实有一部分的话，它可以称为是天生的一个创业者，就是即使是各种压力特别特别大，没有什么支持，他也会走上创业的这个道路但是的话，也有一群学生可能是由于就业压力过大，然后的话去走上了创业这个道路，其实他没有想清楚创业的这件事情在这边。那在我看来的话，他如果有合理的一个就业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向在这边，提早的有一个比如他自己的职业道路的一个规划他 其实是可以在职场上找到一份特别好的一个工作的啊，没有必要说一定非得去啊创业，因为啊失败的概率其实还是挺高的啊。 那在你看来，你觉得创业和就业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啊，在我看来最本质的区别其实是这个人的心态的一个区别。 嗯 啊，因为创业的话，相当于是我们自己去做一家公司或者自己做一个项目，我们可能会把自己的很多时间精力给投入到这个事情上面啊。但是大部分的这个如果去一家公司上班去工作的话，可能说哎，我就每天多少个小时花在这个时间上面，可能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安排自己的一个额外的一个生活啊。但是大部分创业者其实是自己没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的啊，他的生活其实和工作是融为一体的。 这点我也发现了， 就是 身边消失的朋友大多数 都在创业。 第一类人就是干金融的，第二类就是创业的。 其实创业和就业之间的很大的区别，刚才孙林说是心态上的，这个心态就来自于你的背后有没有靠山，对吧？因为就业毕竟是你依附于一个大的机构，比如说我生病了，我发烧了，我要请一个什么假，我要去陪父母，我可以向上级领导去请示。但是曾经有一个就是和我同龄的创业者，他就说，家里有再大的事儿，你公司有事儿，你连个请假的人都没有，因为你不去就没人去。当然他是这个公司的 leader 了，就比如说像谈判啊，或者说一些关键的场合的出席， 在他公司工作的人是就业了 啊。对，是的是的，因为他就 是 那个他就是那个撑起这个屋底儿的人。 嗯， 所以说这就是创业，就是没有大树可以靠了。这是最难的。 你知道我觉得现在有一类人还挺难的，我可能把话题带得跑偏一点点。其实现在我慢慢发现，在创业公司选择就业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 对，因为有些这个年轻人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自己直接去创业，但是他其实特别想感受这个创业的这个氛围在这边，尤其是特别去规模小一点的创业公司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甚至是说，哎，我大家每个人其实都，虽然我不是这个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创始人，但是可能我也有一定的股权、期权在这边，其实我也会把我很多的一个时间、精力给投入到这家公司里面去工作。 对， 就他的成长性其实还是挺强的。 对，所以其实说实话，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也是持续的在跟大家聊一聊啊，就关于创业和就业的问题。我们先进一段音乐，然后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孙林，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理解的创业和就业，一会儿回来。 大家回来，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现在进入到我们的微微观世界的板块了，有一位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他来自智联招聘。 那在孙林整个的印象当中，比如说工作这么多年，有哪一个创业者让你印象很深刻，然后时常会想着说，哎，这个小子或者这个姑娘居然成功了或者失败了吗？ 其实我自己之前在的公司超级课程表，像我们 CEO 的话，其实余嘉文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创业者。 他很年轻 对，他也是90后然后提到他的话，其实也是因为跟他比较熟嘛，就是更加了解一些嘛，在这边那这个由于之前有上过两次这个央视，然后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节目，其实也有评价，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些地方但是我自己觉得话，他其实在我看来所有创业者其实都有一些共性，就是他们有一个自己特别清晰的一个目标并且会围绕这个事情，其实会付出特别多的一个努力在这一块那余嘉文在我看来，就是他的自己个人的一个逻辑思维能力其实是极强的一个人那这样的一些创业者在我看来更容易做出一些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 对 然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创业者除了逻辑思维能力来说的话，其他方面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其实逻辑思维能力很强的人我觉得挺多的吧 挺多的，程序员的逻辑思维能力都挺强的你觉得他有个人生活吗？ 其实的话要看公司比如在有些公司可能真的是996的这种上班，其实这种 什么叫996 就是有一部分互联网公司的话，可能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然后一周工作6天这种比较高强度的这种工作， 这叫做996的上班。 对， 天哪， 吓人吗？ 第一次知道这样的一个词，996像王爽这样的，我算一下二 什么二？ 像王爽这种叫什么82 对 这样的这样的上班方式， 听起来好傻， 怎么办呢？每天8点钟上班，10点钟下班， 每 周工作两天， 露出了虽然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笑容， 尴尬那个礼貌而不失尴尬的微笑所以996现在在创业界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常态，对不对？ 对，在特别是一些早期的互联网公司那包括有一些可能已经上市，就是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可能有些部门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制度在这一边虽然他们的福利可能会好一点，包括他们的薪资待遇，但是其实我们算下来，其实工作的时间真的也是挺长的在这一 边。但是你见到的创业者应该很多了，一定是失败者大于成功者，对不对？远远大于 对，就是成功的一个概率其实是特别小的在这一块，而且每一个人对于成功这件事情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说拿了一轮融资，包括获得了多少多少用户，可能在一定程度就算成功了但是往后面去看，可能拿到融资不一定最后我的公司能够有盈利包括我的利润能不能达到我的预期的一个效果所以不同人对这个成功的一个这个想法，这个判断可能是不同的在这一块那创业者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共性，就是他的一个抗压能力其实特别强的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第二天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可能就是突发的一个事件，可能对我们现有业务有比较大的一个冲击等等 有些人也说我是非常想创业的，我的未来计划中一定有创业这个选项，它是必须发生的但是我一毕业会先选择进一个大公司因为我需要先了解这个社会，我需要学习一下我看到身边很多的创业者就现在做得不错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一开始会选择去咨询公司去这样一些能够快速了解行业的这样的领域吧，然后待个一两年学到了很多东西有这个技能傍身了再开始创业你觉得这是不是创业的一个必备条件？ 这个其实也是我跟很多这个大学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议了可能毕业之后能够先去一些大的公司大的平台做一些实习的一个锻炼在这一边因为你想做一个公司或者想深入一个行业，你可能先得了解这个行业那大学生创业而言的话除了有一部分可能是比如说他自己家庭可能就是经商，可能做这一块业务的，从小可能会有一些了解以外，那大部分的创业者而言其实家庭可能也没有其他的这种背景的这种因素，然后自己可能也没有接触过商业化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选择的创业一些点可能也就只能围绕学生来去开展因为自己可能比较了解大学生这个群体，那脱离大学生这个市场以外的话，其实他们也不太了解，那所以的话其实更好的话是能够去到比如说行业里面的一个比较龙头比较大的一个企业能够深入了解，可能工作几年的一个时间，然后也给自己积攒了一些人脉资源等等的，可能更加适合创业的这一块 所以其实创业的必备条件除了自身的技能之外，我知道团队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对吧？ 对， 现在大家其实创业就是两件事情，找钱和找人对吧然后钱的话现在就是只要你有一个好的 BP， 就是应该就是投资人如果 business plan 对就没有就是 他如果觉得你还行，应该天使拿到是比较容易的，对吧？ 就只要你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漂亮。 对，然后投资人其实现在还是喜欢这样的好故事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现在我们去创业的话，特别在早期，其实主要还是看我们的 BP 嘛，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说这个项目 商业计划， 对，可能这个项目也还没有做出来，然后也没有说有多少用户或者多少盈利，可能更多只是一个想法那除了看这个以外，确实团队其实特别关键在这边。比如说我的团队的整个创始成员可能有从这个大公司出来的，或者从 BAT 这种互联网公司出来的话可能可以有一定的一个加分项，会让投资人更愿意选择来投我们这样的一家公司在这一块那在找人的这个事情方面的话，其实每一个这个创始人的话，他也有不同找人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有的可能真的是亲自去这个人家里拜访，甚至是去很多次，然后去邀请他加入公司这个样子。 挺难的，尤其刚刚孙林说到的这个，就是在大学生不太了解社会的时候，容易抓大学生自己的这个市场。但是据我观察，大学生这个市场其实是有特别强的周期性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好不容易网罗了一批用户，他们四年之后毕业了，就是这个周期性会导致这个项目的进展总是会有一波一波的坎儿。每年还要每过一个新的学年，要重新开始推广。所以说，这个创业的这个决定吧，一定要谨慎的去做。 但是现在我遇到的很多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大学毕业刚几年然后再创业的这样的创业者，常常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会说，然后就是在这个 很会忽悠是吗？ 不要用忽悠吧，就说吧，然后就是整个的品牌故事啊，然后以后的前景什么的，说起来真是一套一套的。 其实包括演讲而言的话，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创业者必备的一个素质了，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去跟别人讲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这个故事、我们的想法可能会得到一部分人的一些信任和相信，然后参与进来，可能加入团队或者是给予相关的一些资金那关于学校这个创业市场而言的话那我们其实也在去找一些打磨的一些机会，包括一个项目可能从大学期间去做，能够延伸到校外比如说像前几年的像外卖这个市场可能其实就是大学这个起家的，在上海交大饿了么开始去做，然后的话才做到校外来因为它其实有一个延展性的。 OFO 也是这样， 对，它先就是在在北京在五道口在几个学校这边去做，然后现在的话还铺到国外一些国家去对 所以 潜力无限 潜力无限，而且了解自己的人群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的节目一直以来都还是比较关注创业和就业这样的话题，因为有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个方面的困惑那我们也是希望今天孙玲的到来能够给大家去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花椒直播间和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和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来提出您关于创业和就业的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困惑，你是不是现在有一些在蠢蠢欲动的项目想去实行，可以来问问我们的专家孙玲，给你判断一下有没有市场前景，值不值得你去冒这个险创业。 对，那在下面的这个半个小时的时段呢，我们也会和孙玲继续来探讨这样的话题。下面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个时段。 From a tree as the summer. just melt, I began to sing a joyful melody, an orchestra of ukuleles strumming in the sweetest key. The tale of a wintry ghost is lost in an island breeze. I'm paddling into the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水水。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在这个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九八二”的直播房间，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房间。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场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在微信的这个直播平台当中看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的直播了。 嗯， 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个直播间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 嗯，今天我们微微观世界的板块呢，请到的也是我们的合作企业的一位嘉宾，是孙玲，来自于智联招聘，他是智联招聘校园以及海外事业部的执行总监。那此外呢，他自己个人也有着非常丰富的从业的经历哈。 嗯， 他曾经当过公务员，后来连续创业，担任过超级课程表的副总裁、校导网的 COO， 长期专注于大学生市场。那今天孙玲跟我们讨论的呢是创业和就业的这个选择的一个两难的话题。刚才介绍孙玲的时候也说他长期专注于大学生市场，我想问问孙玲，从你毕业到现在这些年，你也做的创业也是跟大学生有关的，现在又在智联招聘也是跟大学生有关的，你觉得这些年大学生的变化大吗？ 啊，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嗯， 啊，我们之前把这个九零后可能算互联网的一代人，但是其实的话，现在大学里面的学生都是九五后的这一个群体。那这一部分群体可能更多的话，可能是从小学期间就开始进入这个互联网，所以他们对于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可能会更加普及一些。 啊，然后包括他们整体的话啊，生活家庭条件会更好一些，所以他们的一个消费力会更强在这一块啊。那他们的这些行为习惯，包括他们会更加具有个性化的一些性格，这个是尤其明显的在这一块啊。像我们之前在学校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大众化的一些品牌，但是现在的话，学生可能更加喜欢不同的一些小众的一些品牌在这一块，相当于他们会有不同的这个社群的圈层在这边。 你知道今天看到孙林，其实我感觉就像看到了一块宝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不是也在弄一个出版的一个类似于创业项目嘛。然后我最近特别特别愁，我觉得孙林应该碰到过很多像我这么愁的人，就是愁什么？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就现在我觉得就整个的招聘的那个感觉就很像是好的人才或者有天赋的人找不到适合他的工作和那个他觉得可以接受的那个薪水。然后呢，好的公司和平台或者说有朝气的很有潜力的一些创业项目或者是一些创业公司又找不到他们想要找到的他们觉得很对口的有能力而且有天赋的人。 这不就是孙林他们在做的事情吗？ 对啊，所以我今天看到他就看到宝了嘛。所以孙林就是如果是我的话，你会建议说比如说我在找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雇主来说我应该怎么样来考虑，就比如说我的团队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毕业生。 如果是有企业有一定规模的话，其实是通过我们 没有规模 啊，如果是有对有一定规模的话，可能是通过智联我们品牌做一些精准的一些匹配，其实是可以获取到的。那如果特别早期的话，在我看来可能更多还是通过身边的一些朋友，因为你可能招募的人员也没有那么多，可能就几个人这样组成一个早期的一个团队。那更多的话其实能力在我看来反而是其次，更多是他的一个工作一个态度，包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我们做一创业的一个项目，其实很核心的就是大家是否去认可这个东西在这一块。那像我们早期做像之前做超级课程表这个项目的话，其实有一段时间其实是特别艰辛的在这边。比如像我们有一轮融资啊，其实是有断掉之后，我们连这个我们在园区里面的租金都付不起。然后因为没有办法去付租金嘛，然后这个电脑也没办法搬走，所以我们就把硬盘给拿下来啊，偷偷拆出来，然后到外面再去租了一些小的房子，十几个人在一个小房子里面，然后去工作，然后用户量后来快速增长之后才有下一轮融资进来，然后我们才搬回园区。其实就是但是大家在那个时候都没有放弃整个团队啊，那是因为这个团队其实都很认可我们的这个想法和一个梦想在这一块。所以早期团队招人的话，在我看来很重要的话，其实就是大家相信这个东西，大家认可这个东西。 就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认可度和信任非常重要。所以一开始就在熟人社会里找了，就几个同学几个朋友， 对， 拍脑门我们就干吧。 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吗？ 就是在熟人圈里到处忽悠。 对，不是忽悠，是游说。 游说 但是在孙林看来，其实实际上就是关于人和企业或者人和机构之间的这种搭配的问题，其实实际上是你们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吧？ 对。 然后这个核心的问题，这种不匹配，在你看来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不匹配的话，其实 永远都在不匹配 啊。对，这个其实很难是永远就是完全匹配上的这件事情，因为是心态的这个原因。比如说我如果是985211，就是重点大学的学生，我可能想要去更好的这个企业啊，但是更好的企业的话，它其实比如说我们有帮一些银行来去做招聘，他们可能会要求只是这个可能是更加核心的一些学校，可能是他们首选的这样啊，那相当于是有一个就业的一个错位啊。但是那我普通大学学生其实我也想去好企业啊，但是好企业可能说在筛选的时候，因为通过能力的一个判断嘛，可能他们很难去入围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更高的预期，就是好的企业会想要更好的学生，好的学生呢也想进更好的企业啊，但是他们的要求呢其实是有一定不匹配的啊。每一个的期望值会更高在这一块啊。那我们想做的话，其实是通过他之前的这个学长学姐之前他的校友可能去了哪一个类型的公司啊，跟他一些数据的一些判断，给他推荐可能这家公司更加适合更加合适理在这一块。这个是我们现在尝试去做的一些方式吧，就是说因为学生他其实就业的时候他特别迷茫，他也不知道说我特别想去哪一家公司特别适合哪一家，可能我就看薪资或者是看环境福利待遇等等的啊。但是其实更多我们通过数据上其实可以给他做一些把控，比如说你的一些朋友啊，你的一些比你高一级的这些学长，他可能去了一些公司之后可能没有多久他就离职了，但是他去另外一类公司他可能相对会比较稳定，那可能这一类公司是更加适合你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学生发展的一个方向。 OK，你知道我之前在广州的时候和一些就是外资，一个很重要的外资了，他其实在之前二三十年之前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外资公司，然后他们在聊的时候，他们就聊到了一个招聘的套路。 嗯， 因为现在好像很多外资的那个 HR 他在招聘的时候会给你做一个什么性格测试，对吧？然后他们就是总结的一个套路，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进这家公司的话，你应该提前和进了这家公司的一些学姐学长或者是一些朋友问一问。就比如说像这家公司，他们最喜欢的这种性格特点就是极端，就是极端的不放弃，然后极端的这种有冲劲，然后永远要把这件事情干成。然后他们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现在我给你一个题目，叫做如果你碰到了困难怎么办，然后 A 是不管这个困难是什么一定要把它克服，这是 A。 然后 B 可能是我会想一想别的办法，折中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案，然后比如说 C 然后 D 然后 E， 可能就是说不管这个困难绕道而行之类的，然后他就说你永远要选 A，不要选 B， 因为 B 可能看起来可能除了极端之外还可能透露出一点点，哎，我有一点就是什么思考啊， 就妥协的成分， 我有一点点，我有一点点这个想别的办法的聪明劲儿啊什么的，他们说这个公司不需要， 听起来有点像苹果公司， 然后你永远比如说这个颠倒了顺序以后，比如说从 A 开始是最轻的，然后 E 是最重的，你就要选 E。就这个答案没有一个说比如说中间的什么 B 啊 C 啊什么的，永远都是两端的，就是你的答案答卷一定是就是最最严重的那一个。 其实问前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之前进电台就是我们经历了大概四五轮的考试，然后这个考试就不像就是比较这个普世的这种公务员的考试或者是考研的考试，它没有一个模板，你根本不知道它会考什么。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一一年那年考了，当时是汪峰的《春天里》，然后被另外两个歌手在春晚上演唱了，是这个就涉及到一些侵权的问题，是有一个争议，然后考了这道题。那你像这种就是非常开放性的这种命题，你一定要通过向前辈来取经，找到一个大致的方向。 所以套路是什么呢？ 套路就是首先你要有辩证思维，对吧？然后你要中立，就是你不能极端，因为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可能你就是得听两方面的观点，而不能一边倒。 OK， 所以这个可能是在新闻的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套路。 对， 孙玲肯定总结过很多套路吧。 对， 你接触这么久了已经 啊。对，这个公司其实不同公司真的它的调性是不同的。所以就是像您刚提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产品，就是说我们可以让他直接联系到本校的这个学长毕业的一些前辈给他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指导因为他可能他自己更了解自己学校的这个学生像我们有的时候确实会和学校的学生做一些这个辅导啊一些课程，但是其实学生更想听的可能只是比他们高几届的学长学姐给他们的一些分享，因为这些内容会比较更加的一些真实和更加适合他们那在公司层面的话，像我有一个学生他现在是在一个自媒体叫咪蒙其实很多人有去看这个号那他之前的话其实在大学期间其实也是比较折腾的，他现在还没有毕业，在咪蒙那边做实习生，但他自己就特别喜欢自媒体并且的话通过自媒体的一些文章然后跟公司做了一些这个相当于是一些合作呀一些对接一些沟通，这个其实说也是我们求职的时候可以注意的一点，我们可以提前通过一些自媒体的方式，包括微博包括直播等等方式，可能可以跟这个公司的老板可能直接可以是互动的，在这一方面你就可以更加了解这个公司的文化，那等你以后去面试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东西其实都已经有一定的一个了解了在这一个上面，那你可能说更容易取得一定好的一些成功面试的一些结果在这边一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其实是最近的一些自媒体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东西，比如像我们用花椒用各种直播，其实有很多公司的一些负责人包括 HR 他们可能也会用这些平台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东西那你在直播间其实可以跟他直接的一些互动，让你了解这个企业。对， 就搜索信息的能力特别重要。 对， 你在去面试之前可能要对这个公司的各个方面包括八卦都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才可以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很多的求职者不管你是要去创业还是说你要去就业都会有很多特别特别具体的，就比如说遇到的面试的问题 对，我其实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有一些面试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它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或者说我不知道这个企业你们问出这个问题想得到什么样的答案，比如说有很多企业会问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这个问题你知道上一次我们请了一个 MBA 的一个培训师过来然后他给了一个套路我分享给孙玲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套路然后当时他给的那个套路就是说，他说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你还是要表达出你的自信就你就是比如说 他会问你，他说，比如说，他说，现在，你觉得你在你们班的同学里面，算是10%、5%、20%还是50%？ 嗯，就前10%多少？ 对，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挺难的吧，就是你要怎么样去答？然后因为他是辅导 MBA 的，所以他认为 MBA 整个的这个终极的诉求是要培养的是管理者，所以说如果你认为你自己不在10%，他们就一定给你画叉了，基本上，因为你都没有这个自信说自己是10%，那你就不适合管理培训这样的一个岗位嘛，管理的这个岗位嘛。然后孙玲对这样的问题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解？ 其实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关于问这个缺点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公司尤其是在面试可能最后一个问题会问到这一个点啊，这个当然也是我们会经常问的一个问题了啊。那一般的话像这类问题其实确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回答的一个套路，比如说我们会提出自己的这个缺点的同时，可能它是一个正反两方面的，比如说可能我会提到我这个做事情特别急躁啊，其实在一定程度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缺点啊，因为你做事特别急躁，但是其实在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可以说你对工作的一个效率是特别注重啊，可能说这个事情我今天就一定要做完，不管怎么样啊，所以的话有一些这个我们看起来的一些缺点其实是可以正反两方面去说啊。那另外一类的话就是说有一些缺点它其实是可以改正的啊，那像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提到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可能就不太好，因为你可能说很难通过一些时间把这个给改掉，但是有一些小的一些缺点的话，你其实是啊，相当于也是一个谦虚的一个姿态嘛，就是代表为我知道我自己有哪些不足的一些地方，但是一些地方其实是可以通过后期的努力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在这一块。 所以雪雪，如果我问你，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没有缺点。 我觉得我最大的缺点应该就是做事不够专注。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偏缺点的那个区间了，还是不够两面。 对， 很难。 我觉得就是比较不是特别专注，但是就是兴趣爱好比较广。 哎，我觉得说这个还不错。这个说法可能会 正面聊反面聊，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要找的工作也不是那种说需要你去就每天专注就做一件什么什么事情的这样的工作，可能还是更需要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爱好或者什么样的一些素材吧，对不对？ 就是还要 我遇到过有一个很让我很抓狂的问题，就是我以前在面试的时候问到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你是一个员工，然后你来了以后呢，你在执行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最后的环节，你是一个执行的层面的人，然后这个时候你的上司告诉了你一个和原计划不一样的而且明显是错误的决定，然后现在你的上司给你的施压就是要么你做这件事情要么你离开，你会怎么选？ 太尖锐了这个问题。 对，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说这个问题，因为不是我在答，是我就旁边的那个人他在答这个。 因为我们总会想，就在这个时候会想，面试官想要什么样的答案，我们总会这样想，就想不到。 对，然后如果是孙玲听到这样的答案，你会怎么样去有一个分析的思路呢？ 其实因为我自己的话也有参加一些面试啊，在这一块啊，那我自己面试的时候其实更多会按我自己真实的想法去聊，比如像刚刚那个问题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折中一点，可能是先跟他去沟通能不能这个有些缓解的一些这个措施， 然后面试官就说没有缓解 啊， 现在就是最后一分钟 啊，那我可能还会按原计划来去做这件事情。 你会按原计划去做？ 对对，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在面试中的话，其实一方面的话是公司在选择我们，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我们在选择公司。然后如果我们说强行要求自己和公司的文化站在一起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其实内心的话是有一定抵触的，即使进入这家公司之后，其实工作的整个过程也不会特别快乐比如说我们通过了解到他可能是想让我们回答一个 B 答案，但是我真心想的可能就是 A 答案，那代表进去之后其实我跟公司的文化之间其实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冲突那这个可能是比如说我以后离职啊这种概率可能会比较高。对， 所以做自己有的时候反而会获得别人的尊重和欣赏。 对，你知道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公司有的时候就小团队嘛，真的就很像一起组个队去打个怪的感觉一样。然后我之前其实在一个小的画廊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个老板就是他特别讨厌办公室政治。然后呢他就跟我们那个团队大概有8个人7个人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你们7个人我不允许你们在就办公室有办公室政治， 然后你知道吗，我觉得最奇妙的事情就是一个老板他越强调不要有办公室政治，其实这个办公室的政治会越明显。反而是那种就是他其实也不会表面上说我讨厌办公室政治，但他在实际行动当中他就去避免办公室政治的这种老板，会让你觉得更智慧。因为如果一个人他反复的去强调办公室政治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是会激化就是员工之间的一些就是 大家会就对这个问题过于敏感，然后知道老板对这个事情很在意。 对， 挺难的。我再问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在面试中是我面临的比较难回答的。比如说这个考官会非常严肃地问说，那你的理想薪酬是多少？我就陷入了沉思。 对，这个其实 也是每一个面试者最艰难的问题了 啊。对，这个说站在一个这个理性的一个角度的话，其实我们来进这家公司之前，可能会问到这家公司以前的一些工作的一些人员，可能了解他的大概的一个薪资的一个结构，尤其是我们特别想进入这家公司的时候啊，我们又想要加入进去，然后又想要说让自己拿到一些更高的一个薪资，那我们可能就会大概去判断他给其他员工大概是多少。当然这个在一般情况下其实是保密的，因为每个公司的一个薪资嘛，在这一块。但是你如果能够联系到这些公司有些朋友，其实是可以有一定的一些获取的一些渠道啊。那像我们之前也有去做一些节目的时候，有去聊到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创业的时候，跟我们的一些求职者，我们当时提出是工资让他们自己去开啊。当时的话其实大家听的其实特别诧异，其实让员工自己开工资其实是对老板在我看来是最为有利的一件事情。比如他给自己开的，比如说我准备给他一万块钱一个月，他可能自己只给自己开8000，那可能就按他的这个价格来了。 你们好心机啊。 那他如果开得更高，那他这个工作可能没有达到，可能他就被我们给裁掉，给干掉了在这一块啊。所以的话其实一般而言这种情况看下来觉得哎，这个好像公司对员工特别好，但是其实的话让员工自己开工资其实是对老板反而更为有利一些在这一块。 假如说这个我的前辈学姐告诉我说这个工作这个岗位一进来年薪差不多20万，那当我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要说就是20万呢，还是说我就是那个理想的薪酬就是20多万，还是说我这个18-9万就可以 一般是略微会高一点在这一块因为每个公司面试尤其是 HR 它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是控制整个公司的一个人力的一个成本，所以它一般会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预期然后去压低一定的一个工资在这一块 但我的理解是不是因为我其实实际上跟着我之前的那个公司 HR 也做过挺多面试的然后每一次我在就是问对方就是关于薪酬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慢慢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提问者而言我的一个感受是，如果一个公司他问你说你的理想薪酬是多少，他其实实际上的中就是核心问题是在问你对于工资理解的底线。就比如说说一般来说，比如说那个人， 但是如果碰到这样心机的老板你说了底线他就会给你底线呢。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问的工资来说的话他说多少一般来说如果往下走的话他对方不太能答应就是基本上对方比如说他说我的期待的月薪是10000到12000那就是10000了因为你说10000到12000就是 HR 是不可能给你12000的 所以说一个区间是一个比较就是合适的方法对吗 我觉得区间都没有用你说的区间他就会以最低的那个给就是 一般的会取最低值 所以我觉得 那我就说15000到20000咯 15000到20000他就会考虑说你值不值15000嘛他就会和你 这个人漫天要价 但说实话我真心的是觉得现在我也是要鼓励大学生们就是要勇敢的开价你知道吗 就 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吧 评估了以后真的要勇敢开价不要畏畏缩缩因为我真心的碰到过那种就是能力比另外一个人强很多的人开了一个比那个人还低的工资然后其实实际上就是能力差的那个人的工资已经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非常非常正常的工资了那如果比如说你能力很强你就给自己开个10000但其实实际上你是能要到15000我觉得有点亏 这个其实也是我经常会以我个人自己的一个例子给大学生去做一些建议其实任何企业招人确实他会有一些条条框框的一些限制但是更多其实是会看重这个人的一个能力能给公司能给我们的这个企业部门创造更多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价值如果创造价值更大其实是可以给他更好的一个薪资的哪怕是有一些可能说哎，我这个公司可能我只要本科或者研究生以上学历如果一个这个可能是次一级学校这个但是能力特别强的其实也一样是有机会的拿到比较高的一个薪资所以更多其实是要对自己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判断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自信目 目前我们从今年的一个就业上来看，其实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好的，在这边大量的学生他其实会更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自己就业的一个方向，包括给自己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而不是特别着急的说我一定马上要找到一份工作，而是说因为我家庭条件现在都还比较 OK 一点，所以他可能是我会花更多时间去想我的能力大概是值多少，然后我怎么样去找到一个跟我特别匹配的一家公司，有更多的在求职上有更多的个人思考，这样的话其实找到最后这个工作这个薪资包括满意度会更高一点。 因为之前我们也跟智联招聘的另一位专家聊了2017年大学生的这个毕业的新趋势新动向，其中就提到了一个词叫慢就业，就是说我面对这个毕业之后要就业这件事情我不着急，我想一想我看一看说不定我 gap year 一年。 我跟你说我觉得现在啊我其实没有什么偏见或者是这个不好的想法，但是总的而言我觉得我们其实实际上的思维模式还是其实更加偏80后的，对吧？我们在内心其实还会有一些底线或者有一些规则去遵守，比如说我们认为上下级关系当中如果作为下级的话我理所应当的其实应该会对上级多一些尊敬，或者是多一些遵循的感觉，但是我慢慢觉得就是比如说92、93、94年的这些小朋友们已经慢慢开始在打破这个界限了， 就没有那么多的顺从， 非常情绪化，就我今天我不想做这个事我就不做了，就你能拿我怎么着，大不了你开我呗，你开我我另外换一家公司也行， 还行。因为刚才孙玲说的现在这一代的就是95后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的就是家庭条件都好了， 然后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就是生计方面的压力和担心， 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磨合上面有点累，因为我觉得其实效率高的方式应该是说我们共同的有一个共识，比如说在工作上我们采取一些更加有效的沟通方式，比如说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这样做不对，你回来再找我你说你这样做是对的，那我已经告诉过你一次我觉得这样做不对的原因了，那你就不要再问我一次说你这样做是对的。 对，这个其实确实是在和95后员工之间沟通现在其实问题是特别大，尤其是这种传统思维的这些老板这些管理层而言，因为他们之前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已经习惯这样的一个管理，可能就是说一个很强制的一个上下级的关系，可能我说怎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样去做，但是现在的一个95后群体这个就业之后的话，他们会更加倾向于和老板站在这个平等的一个角度，当然这个应该有的这个尊敬肯定是还是需要有的，但是说在沟通上面可能不会说你说怎么样我就不能反驳我一定要遵循，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去做一些分享，就是说我们跟这一群员工做一些交流的时候其实更多要强调是一个赋能我们要知道他想要什么，我们要去鼓励他去做，就是围绕他的一个兴趣方向去给他一定的相对的鼓励。那我自己团队里面也有这个95后那他们其实有的时候每天也会加班也会很晚，而且就是也没有什么额外的福利给他们，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自己真正想做的这个事情在这一块，所以会对他们做一些很好的一些开导，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可能说我跟他强调多少次他可能依然不愿意更改的一些，那可能这个就不太适合留在我们这样自己的一个团队，但是大部分在我看来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你跟他说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如果得到认可他其实确实还是会特别努力在这一块，不是说就特别叛逆你说什么都不听他其实有些特别好的建议他们还是愿意听从并且愿意更改的。 对， 总体上看来这个从智联招聘这些 HR 的角度来看对于这个刚刚毕业的这些大学生还是比较乐观的，也比较认可他们 也必须要乐观了。 好，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今天的嘉宾孙玲再跟我们的大学生们叮嘱几句吧，无论是对于创业还是就业你的一些建议和一些这个期待吧， 来自一位就是成熟的兄长的一个建议 嘱托。 对关于大学生而言的话我其实就是真心的是觉得大部分的学生其实应该是及早的找到自己一个就业的一个方向，然后树立自己的一个职业规划的一个目标因为我们在大学期间确实是有比较足够的一些时间来去锤炼我们的一些技能那创业的话其实是一个方向，但是确实不是适合所有人去走的一条这个道路，那我一般是会和大学生去建议能够说在刚毕业的时候去到一个大的一个公司，尤其是去到一线城市做一些更好的一些锻炼，这样更加有利于以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OK， 谢谢孙玲。以上呢就是今天微微笑的全部的内容了。再次感谢来自智联招聘的孙玲，给我们带来她的专业的意见和建议。那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明天我和王爽会继续陪伴大家。这里是微微一笑，最后一首歌来自 Tinting， That's Not My Name。 明天见。 now. Got the city lights on my mind. You can take me anywhere but here. Don't you know when I can